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啦， before 進入呢個攬炒吧之前咧，今日有一單好 juicy 嘅新聞，咁咧就係關於阿資峰。咁就話說啊，佢咧就係之前就啱啱公講話，即係有跟蹤佢啦，令到佢感到威嚇咁。 係啊， 咁就原來好大可能跟蹤佢嘅就係呢個周刊嘅記者嚟。 一周， 東周， 東周，東周， 東周記者 係啊。 咁咧就拍低咗佢咧，就話佢。呢、這個同女士去爆房啊，係嘛？ 係啊， 22个钟头咁樣。 22个钟头啊，22个钟头好勁喎，都啊、 都不能睇少呢個資訊。 睇個樣啊，嗰、那個女仔個樣啦，就誒個樣幾似嗰個咩啊？愛回家入邊嗰個細龍太啊，嗰、那個好大波個嚇。 咁、啊、但係我想話啊，黃之峰又未結婚， 冇問題㗎。 就算你話佢有。有女朋友冇女朋友都好， 啊，咪你情我愿又唔系 交往，同个女仔拍拖，就算佢去食饭好，去边度都好。我想话呢个系乜个？点解系一个负面新闻嚟咧？ 系啊， 系嘛？如果我及到阿 Anthony 去22小时匿喺酒店，就话负面啫，系嘛？ 系咯， 或者我中咗俾人及到咁就话啫。咁但系之峰哥，喂大佬，后生仔。20多岁后生仔， 咪好事啊！应该祝福佢啊，系咪先？ 系咪先？我觉得系好奇怪嘅，其实系咁。当然啦，个目的亦都系阿之峰都讲咗啦，就系即系嗱，我即系 Big Brothers watching you， 系咪 staycation 啊嗰啲吓？ 即係呢個大阿哥及住你嘅咁樣。咁你問我，如果以今時今日年青人嘅標準嚟講，就大家笑話之風波添啦，直情係。 嗯。 第一就唔係負面新聞添，我覺得呢樣嘢。咁第二咧就係、喂，即係點解而家仲會有人攞呢樣嘢嚟做封面故仔？我想話真係都幾好笑嘅，真係我覺得。 唔係佢覺得佢自己嗰班人受咯嚇、啊，即係其實嗱。佢成條路係咁樣做嘅，即係話啦，嗱，咁你而家即係呢個眾志就散一檔啦，就話佢哋而家啲錢就即係去向又唔知點樣搞啦，因為你眾籌翻嚟嗰啲錢係嘛，咁你眾籌咗翻嚟啲錢，哦，原來咧你唔係擺落去，即係你想要做嘅嘢度嘅係嘛，你而家選都唔 即 係 人格謀殺佢， 咁然之後喂唔係 攞錢去開房啊， 係咯，嗱佢而家就係想咁樣去做啊嘛。係嘛？就係、是、話啊，原來你籌咗翻嚟啲錢咧，就攞嚟爆房嘅，攞嚟自己 happy 嘅。 乜爆房好貴嘅咩？而家 咁佢話五星級啊嘛，五星級酒店啊，其實而家五星級酒店 五星級喂，大佬而家連半島酒店都搞到好平喎，上一輪 入住率都變得好低啦。即係起碼而家好似淨係過去嗱，你就係講呢個原本話所謂嘅國慶黃金週啊，以往就一定爆噶嘛，而家係 冇人嚟， 冇人嚟就六七成咯。 系啊， 六七成嘅入住率系， 我就知道嗱，送早餐、送自助餐，系咪啊？仲要系房费已经系减到一半。 系， 你上网揾下，而家大把噶五星级酒店呢啲， 系， 即系叫做 staycation 嘅 offer 啊，系好平嘅咋，五六嚿水已经住得好靓啦。 喂，唔使咁大龙凤，又要搞个众志出嚟，跟住又众筹，跟住呃一大轮，然后先至去住五星级酒店， 咪就系咯， 即系讲出嚟都几。幾令人發笑真係 啊！ 咁啊，希望阿之峰哥就唔好咁擔心啦。我覺得 咁，但係我覺得有啲人咧就話咧，其實對起碼對之峰哥係好嘅，即係唔使再俾人哋串咩黃之井嚇、啊，因為咧就係、是 哦、芝士牛肉湯啊嘛。 芝士牛係啊，芝士牛肉湯就話即係其實等於佢咧呢條友係嗰啲宅 男 啦、獨男啦，係咪？咁你起碼如果你有錢爆房，仲要係大波妹嘅，咁即係。起碼就證明到你就已經不是一般獨男了， 即是脫毒了是吧， 是 撕了層芝士去了，剩下一層牛肉而已， 是啦， 那為什麼呢？這個名字芝士牛肉當就是來自日本的網民， 是 因為他們就是周庭的敢死隊來 的， 是啊，然後就不斷就在網上去留言問究竟在 Agnes Chow 隔離那個芝士牛肉當是誰來的，是樣他們就不認識黃之鋒的原 來， 是但是就認為佢個樣子戴副眼鏡，恩恩瘦瘦，就十足十喺呢個秋葉原嗰啲、等 AKB 四廿八，然後咧就買嘅唱片，然後去投票嗰啲咁嘅獨男一樣。 係， 咁所以就叫佢做芝士牛肉當就係咁啦，因為嗰啲獨男咧就最中意食嘅咧就係芝士牛肉飯。 因為喂細細份又咁易充飢啊嘛，大佬啊！ 通常都係咁啊，因為日本好多嗰啲嘅 抵啊嘛， 牛肉飯連鎖店咧兩間嘅啫，其實一間就吉野家，另外一間我唔記得咗係乜鬼嘢。 係咪就係而家喺 嚟咗香港㗎？係啊， 喺嗰個咩即係總之而家開咗幾間㗎啦， 有幾間嘅係啊， 咖喱牛肉飯嘅專做。 啊，咁我覺得今次就係脱呢個污名啊！ 嚇，脱污名， 我應該恭喜佢添啊！ 梗係恭喜佢啦，係嘛？ 係咯，脱毒第一步啊，就唔好再俾人笑係芝士牛肉當啦。係 啊， 係啦， 嚇！ 咁啊，因為掛住呢個名字就好難溝到女啊，真係。 咪係咯，大佬，而家唔係，仲要大波妹俾你睇添，係嘛？吹咩？真係嚇！ 咁我哋又唔可以咁傳統嘅，呢個身材係睇人品噶嘛，應該。點會我哋咁膚淺咧？其實真係係嘛？淨係睇身材，我哋之風哥睇人品噶嘛？應該 應該係咁樣嘅。 好啦，翻嚟要講嚟講去都講唔到，就係呢個攬炒吧。咁就公開拍片咧，就係咧，佢自從今年八月，因為拉阿肥佬禮咧，就同時就通緝緊佢同埋朱牧師個仔啊嘛。 係 咁咧就。他的身份其實已經一早被黨媒公開了。 八月中的時候已經公開了。 是的。他就拍片就說他在元旦大遊行的時候被捕的。 嗯、 就但可能當時警方是不知道他是攬炒吧來的。 嗯、 所以呢就即係 一月嗰陣時被捕，佢話元旦遊行嗰陣時被捕，咁但係因為咧，佢就話警察應該唔知道佢身份啦，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入自己逃過咗個被失蹤嘅命運、其實他在同一個月裏面其實他自己都已經去了已經離開了，現在在英國 咁唔知佢之前有係咪去咗美國定唔知點樣啦嚇？咁其實咧喺八月嘅時候被暴露咗身份之前咧，我記得啦， 被預責噶佢係， 佢係 好似喺美國預責 係嘛？佢係俾人剝頭噶嘛？嚇嗰陣時我見到連登咧，哇！即係其實大家都嘈得好緊要噶嘛。其實如果你係被預責得嘅話咧，即係其實佢俾人哋跟蹤去打嘅話咧，其實你都知道你隱瞞身份都冇乜意義噶啦。其實即係你係佢，你都會咁樣諗嘅。你隱瞞身份為乜啫？其實都係免於自己被跟蹤啊，被即係呢啲咁樣嘅偷襲啊咁樣啫嘛。咁既然而家黨媒都響佢躲咯，咁我諗佢就正正因為咁嘅原因，咁佢自己暴露埋自己身份咯。我覺得就係、是。 咁我覺得佢都好勇敢嘅，其實，因為就我諗佢真係 under 好大壓力嘅，因為26歲後生仔，咁啊亦都俾人揭露咗個身份之後， 畢業咗兩三年啦，你當佢係嚇。 咁佢自己都講佢話咧就。他面對生計、半工讀、受傷同埋光復等重擔咧，確實係患有呢個抑鬱症嘅。其實 係 啊，咁但係佢今日企翻出嚟對住鏡頭，就要話俾嗰啲成人之危嘅騙子知，我一早就爬翻起身啦，已經係。咁我覺得係一路有人散佈緊佢有精神病 係 呢樣嘢嘅，我覺得。咁就同阿之峰哥一樣啦，就係咧意圖咧就係人格謀殺佢啊。咁就話呢條友係 short 嘅。係。咁我覺得佢做得好啱，第一步就係出嚟面對翻，話俾大家聽。其實我係的而且確，我都好正常嘅。如果你喺咁嘅位置裏邊，你點會冇精神壓力？即係有抑鬱症，我都 抑鬱症係我諗最低消費。 係啊，即係等於黃之峰一樣咁嘅年紀，同女仔拍拖去酒店有咩問題？ 咪係咯，咪證明佢心智正常啊嘛！你最驚就係 一個正常嘅人。負起咁多嘅責任嗰陣時候，你唔抑鬱？ 唔係你滿腦子都喺度講政治喎，你即係你個人係好唔正常啊嘛，反而係你亦都唔期望即係所謂從政嘅人係聖人啦，係咪先？即係佢都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啦。其實阿劉祖迪佢本人都係，係咪先？ 因為你知道好多呢啲咧，今時今日捲入去呢個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咧，嗰啲係普通人嚟嘅。 係啊， 佢自己都講，其實佢又唔隸屬於咩政黨、咩政治組織。甚至我想很多人在早幾年前未必參加過散運添嘅，甚至可能在散運裏面只是一個中學生或者是沒什麼政治觀念沒什麼政治看法添，所以呢就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呢是相當之犀利的，因為正正就是因為他一開始投入的時候就是面對一個這麼大規模的一個這樣的運動嘛，而就算是當初你記不記得開始在國際傳媒登報紙、登廣告嗰陣時候，係大阪20國峰會啊嘛。 係 嗰陣時個氣氛唔係好似今日咁嘅，其實，即係當時已經係終止咗推動嗰個嘅送中修例，咁大家就係要求咧，就係徹查呢個警暴。係 冇錯， 提出係停留喺咁嘅 level 啊。 五大訴求咯，嗰陣時開始醖釀緊五大訴求。 開始係啦，五大訴求嗰陣時候，咁我嗰陣時候投入去。裏面咧就未有咁大嘅壓力，我覺得。但係當第一次全球廣告運動成功之後咧，我相信就好大壓力啦，真係。 係。 因為的而且確係做咗一樣香港人以前未試過嘅嘢。 係。 係咪？大家亦都係即係開始好多建制派嘅人去要去揾出呢個人係邊個。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就是、對一個26歲嘅人嚟講，等於黃之峰一樣。即係佢要承受嘅嘢係遠超於佢年紀，包括羅冠聰一樣，係咪？即係佢哋而家咁嘅年紀所面對同埋承受嘅嘢咧，係我覺得甚至佢哋自己想像唔到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再喺度傳話佢咩精神病啊嗰啲，就即係笑片嚟啦。我覺得。喂，大佬，即係你唔好話佢啦，我都抑鬱啦。 係啊。 你都抑鬱啦，係嘛？即係喺咁嘅壓力下邊。但他提出了4個的主軸，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係即係第一個就係、是、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啦，就係、是、點樣有一個嘅論述啊。 佢就係嗰啲論述就顧之然啦，佢就話整理完善嗰個攬炒論述 嚇。 咁啊，其次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話願意成為國大地下組織、抗爭組織、前線後勤以至外國政府議員之間嘅中間人。咁佢就會善用被曝光嘅身份嘅特殊身份，為雙方利用所用，就為雙方發聲，作為大家嘅橋梁。 咁啊其實呢一個好危險啦，其實嚇，咁更加會成為係啦，即係中共國際，即係其實被跟蹤啊，甚至乎佢自己本身，即係中共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嘅長臂嘅執法噶。因為如果你會講嗰陣時咩獵狐行動啊，周圍追訴啊，嗰啲強力部門啦、 啊， 其實嗰啲耳目係好多嘅，其實。咁即係點解佢可以惡到？在呢個美國跟蹤到去揼揼佢啫，就係咁解啫嘛。佢亦都交代啊，就係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一個咩早排有一個叫做咩探子團隊嘅跟蹤佢，就然之後咧就勒索佢幾廿萬啊嘛，就唔淨止勒索佢，勒索埋嗰 12個人啊，係啊， 十幾十萬喎。咁我覺得呢個奇怪嘅，我唔知係咪有啲人咧，就其實係可能係一啲藍絲嘅羽翼啦，就借啲嘢就喺度抽水。 嗯、 因為中共如果要跟蹤你嘅話咧，冇理由問翻你攞錢轉頭。中共同你講錢咧，通常就俾錢你，就唔好叫你做嘢，冇理由問翻你收錢嘅。 中間抽水嘅啫，我估嗰啲人。 我諗係啦，即係譬如你公安啊嗰啲，我知道大佬做呢樣嘢啦，咁然之後就翻一小袋，然之後去勒索咯。我估係咁樣咯，係、 嗯、 嘛？ 即係自己上下其手嘅都 係。係呢啲就係嚇，即係呢啲解放軍或者中共佢哋嗰個紀律問題啦。咁佢亦都話即係。他就話咩啦？第二嗰、那個第三嘅主軸就係咧要推動，要親身推動 autonomy under UNG7D10 啊，同埋呢啲國際下嘅自治，即係國際下嘅自治。佢話咧會向國際社會以香港、西藏、維吾爾等嘅例子咧，就向國際社會説明中共政權下自治係冇可能嘅。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啦，大家都知㗎啦。咁我覺得而家佢再講呢一套嘢啦，其實更加水到渠成啫。其實係嚇，咁佢亦都話會致力咧研究國際法，咁啊推動英國政府就將中英聯合聲明咧就交由呢一個海牙審理仲裁。咁啊，亦都最後一個主軸啦，就係、是、聯同國際盟友推動真正嘅民族自決作為基本人權，亦即係呢個 self determination as a human right。咁由今日起咧，咁佢就會以攬炒團隊 Hong Kong Liberty 嘅發起人10,000名被捕義士同埋6位被中共全球通緝嘅三重身份啦，就正式就接觸 UNPO 依個有小聯合國之稱嘅國際組織，就去推動民族自決啊，亦同歐盟同埋聯合國之間會有啲聯繫嘅。 咁啊，呢個就係公開自己身份去做嘢啦，咁樣咁亦都係我香港差唔多有史以嚟係第一次出現呢種咁嘅人物嘅，我覺得。 嗯。 以前喺殖民地時代咧，就有馬文輝咧，就係去爭取香港獨立，咁就喺但係當時嘅殖民地總督戴倫子就好。聰明嘅就係唔睬佢嘅，其實係，亦都冇拉佢，亦都冇禁止佢。 play down佢咧，咪當佢小丑咁樣。 係啦，就當佢，只不過喺大會堂嘅海德廣場嗰度就自己 咩大會堂阿伯咯嚇。 係啦，就喺度講啦，咁啊講足咁多年咁樣。咁就當時佢出現馬文輝出現嗰陣時都有原因嘅，其實因為當時聯合國係通過一個 decolonization 嘅 resolution， 一個決議就係咧要即係民族自決同埋殖民地獨立嘅。咁當時咧就佢就睇到呢個就係一個時機咁樣，咁啊呢個咁隔咗咁多年之後咧，就係另外一個喺海外去進行呢樣嘢，但係咧就我相信就即係嗰個危險性咧係相當高嘅，我覺得 係梗係啦， 係啊，即係特別係佢即係公開身份活動之後咧，咁就真係要去即係關心。佢嘅人咧都會擔心。 唔係，同埋你而家就 嗰個你頭先講嗰個長臂，中共嗰個長臂嘅問題。 長臂執法嚇，即係佢而家佢周圍都係嘅，唔係話淨係嗰啲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唔係話泰國啊，唔係話嗰陣時即係呢一個咩桂文海被捉啊呢啲咩第三世界嘅一帶一路國家啦。佢嗰種長臂執法咧，真係真係肆無忌憚。去到澳洲係咁樣啦，係嘛？去到英國亦都係咁樣做啦，係嘛？美國亦都試過啦，咁啊，即係去，即係其實佢最大問題就係其實佢喺美國，你而家 FBI 已經觸動到 FBI 嘅神經啦。喂，大佬啊，差唔多個鐘都有呢啲中共特務嘅 case 要接喎，其實係你見到佢嗰、那個嚇、 FBI 個即係掛頭佢咁講啦，係嘛？ 咁同埋就係話， 因為佢要起釘啊，而家要 起釘， 揼落啲釘全部起曬出嚟， 就要禁住你所有人，唔俾你嗰啲咩共產黨員入嚟，係嘛？講到明嘅，而家就係國務院就決定咗，就唔係話淨止共產黨員咁簡單，共產黨嘅附屬機構啊嘛，係嘛？即係話民建聯嗰啲唔俾。是吗？你想去美國游說都冇可能喎。 工聯會都唔得啦。 係啊，工聯會都唔得㗎啦。認得你咩吳秋北成日喺呢個美國領事 館。佢更加唔得啦，佢人大嚟㗎嘛。 係啊，人大嚟㗎嘛。 係啊，有公職㗎嘛，係啊。 係啊。咁你咁林鄭更加唔使旨意去啦，係咪？即係其實佢已經肯定㗎啦，其實。 我擔心梁君彥都去唔到。 有啲人就統計過，即係如果共產黨及其附屬嘅人都唔去得美國嘅話咧，咁嗰度好似話保守估計話有1,800,000,000人。 董建華都唔去得啦。 係啊， 國家副主席，係呢個政協副主席嘛。係 啊， 國家領導人級別㗎。係 啊，統戰喎，統戰你係為共產黨説話嘅喎。 因為你董建華基金會捐助德州大學已經 ban 咗，就係話佢係共產黨嘅組織啊嘛。係 啊， 係啊， 啊， 咁所以。董建華都唔得噶，真係，唔係講少噶，其實。 唔係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咧，就嗱，攬炒吧而家所做嗰樣嘢咧，就比以前任何一個時間咧，係更加事半而功倍。嗱，因為而家國際大氣候咧，係有利呢一種反共大潮流嘅，其實係嚇。咁當然啦，佢而家講咗出嚟啦，對佢本身自身就好危險。但係我覺得咧，佢嘅同伴咧，其實應該會越滾越多。尤其的問題在於現在中共在香港就趕盡殺絕，走出去的人只會是越來越多，更加團結海外的這些這樣的被流亡的港人。 所以我就說好像陳宏毅所說、基本上國安法、就不是對症下藥的， 不是對症下藥的， 他拿了一樣東西出來，根本上就是拿了一個核彈出來，但是那個核彈炸下去基本上是炸了第二道，現在是而結果嗱，好簡單啫嘛。陳宏毅嘅講法就係話，根本上係香港嘅特區政府管治嘅問題。然後你就將佢變咗國家安全嘅問題。然後就攞一個咁樣嘅核彈出嚟炸 Q 人。好啦，炸到嗰啲人四散啦，好啊，走咗出去外國。好啦，跟住就再炸埋去教育嗰度啦。而家，係嘛？下一步嗱，今日楊潤雄冇答㗎，就係再有呢啲 case 會唔會交國安公署刑事起訴啊？即係呢啲宣導小學啊。 係。 佢不置可否㗎，其實係。好啦，即係話呢個國安法係打擊一大片，而打擊一大片嘅結果就會令到啲人更加同情流亡咗海外嗰啲人， 冇錯， 包括佢哋嘅政治主張，因為佢哋喺香港就感受到呢個嘅政權嘅迫害，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冇得計得咁準啊，就係呢個林鄭加習近平結果變成呢樣咁嘅嘢出嚟，係 啊， 即係 perfect storm 嚟嘅，真係，係嘛？你諗下我哋。在香港這麼多年怎會想像得到去到這樣的地步呢、已經是就算你說你是這個科幻小說這個偵探小說好喜歡看偵探片好都想不到一個這樣的橋段出來的嘛、其實、然後你將它推到這麼盡、現在是好了你如果你說你的手長而已那我想問一下你夠不夠膽好像普京那樣拿著 放毒 遮有杯毒的毒你的腳 不是啊，我覺得如果你放毒嚟講咧，中共就叻過普京好多啦，係嘛？普京讀唔讀到啊 ？Donald Trump 啊？ 咁普京唔敢啦，係嘛？ 啊，咁但係如果阿習近平就係咁咯， 啊 啊， 咁習近平嗰個火星嚟嘅，唔關習近平事嘅，個隕石 火星嚟嘅，係咪先啊？ 唔係最新研究係隕石撞地球，係 啊，隕石撞地球啊， 係啊。是隕石撞地球出現的嘛，下一次可能就是什麼呢，外太空生物來香港播毒的了、來這個武漢播毒的了、就在武漢發現到這個的、外星人的遺骸， 那 就行了， 是、不是，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香港、Be Water 這種這樣的反送中的抗爭其實是去到第二個層次，就是由香港 Be Water就去到國際 Be Water 本來呢我告訴你、即這個真的即 perfect storm 的、我剛才說馬文輝的年代你說港獨鬼才你嗎、 是 嗎，但是很簡單，就算你說陳浩天的年代、是嗎，這個宣道小學的老師是因為即播了這個香港電台那個，就算是那個年代陳浩天說也好，國際都不會採取他，你想想是吧， 在 FCC 那裡被陳浩天做一個的講座，搞到很大鑊啦。這個馬凱回不到來在這個外國記者協會那裡。其實陳浩天那個講座，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質，即是用一個 critical 的態度。 對，沒錯。 即是你看到那個改變的，其實。因為在外國媒體來說，他都是會問你，喂，你其實是不是可行的？現實上你怎麼做啊？一講到這些問題就啞曬了嘛。但現在結果是什麼呢？你就要逼出香港人呢，就是咬實牙根，是要去 complete 陳浩天說了做不到那些的，其實。咁你揾呢個咁嘅情況係點解會產生呢？咁樣係咪馬文輝噏咗咁多年都冇人理佢，甚至我諗而家後生嗰代根本唔知邊個係馬文輝，係咪香港嘅傳媒銷聲匿跡完全？但你而家就係咁啦，去到一個地步，好啦，出咗去之後，跟住你隻手如果伸到過去美國執法嘅話，好大鑊嘅喎，我想話。就算你手伸到去英國執法都好大鑊嘅，你敢唔敢全球通緝？你而家敢唔敢派人去拉啊？係嘛？ 原本啦，就嗰陣時啊，邊個啦？即係嗰個國際刑警啊，嗰、那個叫咩話？ 拉咗啦！ 嗰條友自己有 鬼啊！ 孟宏偉， 孟宏偉係啊， 都自己有嚟嘅。 本來就可以叫 Interpol 去做嘅。但現在拘捕了，因為貪污還是不知什麼 東西，是貪污，不是，不是，就是好像類似是那些，不是，他說連結了，他說連結了好像那些什麼新四人幫，就是什麼周永康他們嘛，跟他們關係密切嘛。其實你現在 你那種這樣的攬炒呢，不只是香港的，你國內都是的，你盡量搞到這個紅二代很不滿，你又搞這個即是他現在他判了誰了，咁啊判咗黃岐山嘅 friend 啦，係咪？ 董宏啊， 董宏就係啱啱拉咗，但未判， 未判， 判咗嗰個咧就係任志強啦，係嘛？即係佢而家嗱，佢喺香港用國安法震攝啊嘛，大陸都喺佢用佢自己的方法震攝嘅喎，其實係， 係肯定係啦，董宏同啊邊個都係啦， 嚇！佢而家佢幾樣嘢嘅，即係你諗下啦，嗱嚟緊咧，佢就喺兩個禮拜之後。就開呢一個五中全會啦，五中全會就要喺度畫餅充飢，畫咩餅呢？就係呢一個 大巡內巡 嚇，兩個餅嚇。呢個就係十四五計劃、十四五規劃。啊，我記得嗰上個禮拜咧，就呢一個路透社，好似路透社傳出嚟嘅，就係話咧，當佢哋中共內部喺度講係咪再需要搞五年計劃嘅時候咧，佢哋自己本身都係有一啲爭拗嘅，佢哋都冇定論嘅，因為佢哋個內部個討論就好簡單啫。而家國際嘅形勢咁複雜，咁多變數，仲喺度講五年計劃，係咪有啲即係不切實際咧？因為好多嘢我都計唔到嘅喎，其實 對習近平嚟講就冇五年計劃就好過有，我覺得。 但係。共產黨，算了，但共產黨的特性是這樣的，如果你沒有五年計劃，沒有一個長期的計劃的話，你就不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嘛，所以這個就要畫餅充飢了。他現在畫 的餅充飢，他不只是畫五年，畫五年不夠，還要畫到十五年，所以就另加就是畫這個2035願景計劃嘛。 咁2025 Make in China 又點計咧？咁就 佢而家冇噶啦， 收埋佢啦。 佢而家嗰個係拉長到已變咗2035中國標準啊嘛。嗱，係啊，即係嗱， 即係要建立喺醫療、航天科技、通訊科技都係以 China standard 啦。 係啊，咁嗱，因為咧好簡單啦，因為其實阿馬雲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即係中國嘅晶片咧落後人哋唔淨止十年嘅，係廿年嘅。咁而家 佢咪最近訪問咗個阿婆，話自己做到28nm 嘅晶片啊嘛，但係國際上而家用緊最新嘅3nm 噶啦， 唔係冇個3mm 係研發緊啫，5mm 啦 ，5mm 啊嘛係啊， 係啊， 佢28已經係當做神咁拜噶啦，已經係。 是啊，即係佢而家就話，即係美國最驚嘅一個老人家嘛。 係啊， 講到咁樣 嚇。咁嗱，我覺得佢哋好簡單嘅。當初點解會有呢個2035願景咧？就話説咧， 十九大嘅時候已經講。 話説咧，有一次習近平咧就出邊開會，咁就期間咧就即係喺會議期間就要去廁所。咁喺廁所裏邊咧就去到嗰個酒店嘅廁所，見到咧嗰個尿兜咧係寫住 American Standard。 係。 咁就大怒，就係話連屙尿都要跟美國標準。 佢話要咩噶嘛？要搞呢個廁所工程噶嘛？嗰陣 時係啊嘛，咁樣咁，但係你都知道 American Standard 只係一個廁所尿缸嘅牌子嚟。 牌子嚟啫，係咪？ 咁但係你知啦，有啲人嘅程度係冇辦法理解嘅，其實。咁啊，笑話嚟嘅呢個，唔係真嘅咁樣。咁但係嗱，個問題就係你齋吹冇用嘅喎，大陸人會信咩？佢哋自己都吃透呢套㗎。老毛嘅話，超英趕美咯，係嘛？即係佢哋最中意吹呢啲波出嚟㗎。 嗯。 咁但係佢話建立標準好簡單啫喎，而家佢連自己中心你都知道啦。 嗯，直被制裁啦。 股價係咁暴跌啦，今日升翻少少啦。係 啊， 係嘛？佢都知道大鑊嘅喎，佢就嚟嗰啲嘅手機行業就玩完嘅咯喎，已經係。 唔係佢知道大鑊唔緊，唔重要㗎，因為習近平聽唔落去嘅，佢係聽唔到忠言嘅。忠言是逆耳的，他就是真的喜欢听人擦鞋，所以没办法。 那我们不如擦多一点，就听我们讲话。 他就是吸埋。 即是既要还要更要，就是这个人类最大的发明。是 啊， 是啊，那个叫不是习近平思想。 是啊，叫习式三段论。 那个叫习近平妄想。要既要有 什么还。那你又不行啊，这些忠言没人听的嘛。是吧 啊，咁啊，嗰个习近平妄想，你既要又要还要，你冇可能噶嘛，大佬啊，系咪先啊？唔系佢正正就系唔即系佢系佢明知道自己讲啲嘢啦，系千疮百孔，好容易俾人踢爆，咁所以佢而家先急急忙忙，又定埋啲党规，又定埋啲中央规矩，咩中药中工作规定啊嘛，系咪一定要维护习近平为核心啊嘛？是吗？家藏碟屋。 他在个党里面的工作规程里面加了下去了嘛。 是啊，中央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的工作规定。那他加了呢，就一定要维护习近平为核心，是吗？就是这个这样的最高意志。其实不嬲都有的啦。中共内部已经讲两个维护的嘛。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然后就维护这个党中央为这个就是权威嘛。 你这样都记得。 類似係咁。 喂，大佬，我以為你記嗰啲 AV 劇情就好啫，連啲習近平思想呢啲咁嘅嘢你都記得。 喂，我係習近平 fans 嚟㗎。 我懷疑你根本就係卧底嚟嘅。我測卧底係幾個方法嘅啫。第一，你識唔識打乒乓 波？乒乓波唔識。 唔識。第二，識唔識講普通話？ 啊，識嘅。 識。咁啊，三兩樣中咗一樣啦。第三，你識背呢個習近平思想，三樣中咗兩樣啦。 喂，呢個旁身啊，大佬啊， 冇呢個。 喂， 你要竊聽器收埋先。 喂，背習近平思想攞嚟旁身，你知唔知啊？即係第日 咩啊？即係黑社會，我哋以前喺東頭村咁啊，唸首詩出嚟啊。 係啊，啊 啊！ 你咩霸氣哥啊？霸氣哥點解可以帶到啲差佬啊？就係、是、因為佢實嗰啲警 例 啊嘛， 警例。即係大禮物，你見到差佬唸習近平思想出嚟 啊？ 打多兩棍啦，係嘛？ 你唔知啊？唔係啊！其實我嗰陣時我真係咧，即係早兩年啦，我坐國航啦，轉機去歐洲啦，係嘛？咁啊，即係佢 delay 咗我成日啦。我真係同佢講啊，你國咩航啊喺度？喂，你又丟緊作國家嘅面啊，係嘛？咁我咁樣大聲鬧嘅時候咧， 其他人起哄啦， 靜曬喎，真係。 其他人起哄。 係啊，然之後佢哋好驚喎，見到啲機組人員 嚇。咁會唔會數翻人仔 咧？咁又冇啊。咁啊，但係總之係帶到佢哋嘅係嚇，即係你。 我就擔心你念錯地方啫。以前黑社會教師咧念錯字頭咧，就真係俾人斬嘅，其實。係 嘛？ 我驚你真係對住差佬念習近平思想咧，一樣俾人幫嘅，其實。交錯詩啊，其實 咁啊係咯，係唔係咁咪好咯？即係你嗱，以後你幫我做新聞咧，就係話即係街頭有人同佢講呢個習近平思想，竟然俾差佬揼，係嘛？喂，咁呢一個標題已經夠 sell 啊嘛，大佬啊，係翻大佬，哇唔係啊話，原來啲差佬反習喎，係嘛？咁係咪好似即係而家搞呢、這、一個呢、這個咩宣導小學啊，要揾呢個警員問責啊，係咪先？ 嗯，都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个叫低级红高级黑， 是啊， 既要支持习近平思想，也要维护伟大民族复兴，更要落实骆惠宁治港方略， 是啊， 行不行？我都得 了 吧， 行不行？ 出口成文， 是不是？ 肯定好过晒那些党八股，我们即刻度都度得好过他， 熟过林郑先啦，大佬啊， 林郑甩甩咳咳啊，他学啲唔学啲。学埋晒嗰啲党八股嗰啲咩方方面面嘅咧， 唔系佢学林郑学习近平啦，系学佢啲咩语录啊，入边嗰啲关键词啊，即系你譬如你话 打鐵還需自身硬啊！ 嗰類啦，但係佢未至於可以講到咧咩，即係老起就自己加油幹啊嘛，係嘛？阿林 佢連個老字都唔識讀，好似剔手邊一個老平個老啊嘛，係咪讀劣啊？應該係 係啊係啊係啊嚇，應該係咁樣啦嚇。咁啊好啦，你而家講翻係咪啊？咁啊越講越 咪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啊！越講越遠啦，一講起習近平就收唔到掣啊！你 各位網友。秋高氣爽，正好咧就係食啲辣辣地嘅菜式咧暖下個胃。仁超出品嘅大廚系列秘製麻辣雞煲，採用四川嘅紫天椒，芬香撲鼻，配合我哋嘅秘製醬汁，食個越食越想食。仲可以自己加啲菜啦、豆腐啦，同埋粉絲，更加惹味。每盒800克，原價88，現售69。仁超當然仲有好多凍肉優惠俾你做愛心送菜啦，特別係呢個韓國嘅豬梅頭扒400g，原價88，現售68。如果唔食得辣嘅網友，可以買我哋善寶系列嘅日式叉燒喎，每條叉燒仿效日本製造，肉質鮮味細嫩，配合埋拉麵，自己好似去咗日本咁嘅 feel 添。每包300克，二人份量，原價36，現售32。仲有我哋嘅善寶台式香菇老肉醋，用韓豬做嘅喎，肉汁濃郁，食過韓豬嘅人咧都唔使介紹啦。平時好多網友都買過噶啦，而家優惠價更加要買，唔好走雞啊！原價38，現售30。其他凍肉嘅產品請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頁。現在買滿300，仲送 Misu 100% 純天然果汁，500送呢個 Kawaii Cartoon 紅酒或者白酒一支，多買多送，送完即止。